2012年我哋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哋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哋节目啦。 好，翻到嚟星期日的曼联新闻，咁啊，今个礼拜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礼拜啦 ，OK， 咁啊，唔讲太多啲废话啦，咁啊，专业事务就上个礼拜日咧，咁就球迷会系同呢个车路士嘅永恒足球都系再踢咗一场友谊赛啦 ，OK， 咁啊喺呢个对手充斥住各种强人强马壮之下，咁啊，球迷队喺开波嘅头30秒咧，咁啊，因为未瞓醒，个个都系梦游，咁啊，先输一球梦游波，咁啊，之后踢翻 sofa 成场嚟睇，其实就真系踢得 OK 嘅，可叫做系 hold 得住个场面嚟踢啦，亦都系打到自己应该要有嘅气势出嚟啦 ，OK， 咁啊，亦都系好遗憾咁喺几次差半步嘅之间咁啊 ，miss 咗好多嘅机会下啦，咁啊呢个系自己能力嘅把握力不足啦，咁啊导致到成场波结果最终系输0-1，咁啊对住呢队车路士嘅人足球队啊，连续三场都系输波嘅 ，OK， 但系一场一场咁嚟睇翻啦，咁其实由最初嘅4-1啦，去到后面嘅2-0啦，再去到今日嘅1-0，其实见到呢队波系build up 得已经系预期之内噶啦 ，OK， 咁成队波系亦都有进步，系啦，咁啊成场波亦都系睇到佢哋系一路一路咁去进步咁去踢啦 ，OK， 咁同埋嗰种默契已经系都开始固定咗嗰个阵容嘅默契性喺度噶啦 ，OK， 咁所以我好有信心下一场波如果再有机会对到呢个车路士，可能我哋系有能力去击败佢哋啦 ，OK， 咁同埋。喂，唔讲唔知喎，原来嗰日嗰对车路士系有甲组嘅脚人脚喺度喎， 边个先？ 唔知啊，因为我都唔睇甲组，我都唔睇港甲嘅。 系咪嗰啲卅几号嗰啲啊？即系 可能嗰啲大后备嗰啲咧，唔捻知啦，屌咁系咯，所以系啦，咁啊，跟住踢完嗰场波之后都系。整咗个 gathering 之类嘅嘢啦，咁啊亦都系好开心有咁多人出席啦 ，total 有成20几个人就 OK 咁。见到自己嘅成立嘅球迷会可以咁团结，其实是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 ，OK。咁亦都系喺赛后之后，亦都系宣布咗，咁我哋就会系喺前车路士永恒足球队嘅领队方面，咁啊揾咗佢哋嘅前领队过嚟啊 ，Cyrus Lee 咁啊担任我哋球队嘅教练咁啊。希望 Cyrus 过到嚟之后，亦都系会令到我哋球迷会系进一步呢个实力嘅加强啦。咁啊，亦都系会再揾多一个车路士足球学校嘅曼联球迷系加埋我哋队波嘅。咁就我哋 点解车路士会做曼联球迷？ 唔系佢一个曼联球迷，但系佢好中意踢波，上咗车路士足球学校。你可以咁理解，曼联冇香港冇足球学校噶嘛？好似系嘛？ 有啲怪嘅 系咯，系咯，咁啊，嗰个球员就系上次我哋搞嘅四角赛嘅最佳球员 MVP 嚟嘅，咁啊，亦都系邀请咗佢过嚟我哋队波度加盟咯。OK， 咁啊， 冇咗 David 应该赢噶啦， 收声啦。咁啊，我系同事宣布啦，我系会退居幕后担任领队，我系唔会再教即系做教练呢个职位噶啦。OK， 好，咁 领队同教练有咩分别？ 点啊？领队同教练好大分别，屌你老味，你望一望嘢 B 同埋佢嗰扎咧。佢后边嗰只咧系教练嚟嘅啫嘛，未必使喺教波噶。 乜你有教过波？ 咩？ 乜你有教过？ 屌你！你都唔捻嚟睇，你梗唔知啦，仆街！讲呢啲， 使唔请嚟坐住你啊 ？Fuck F F 啦你！OK， 好咁啊，专业事务同埋今个礼拜嘅青年军亦都系继续暂停嘅。咁啊，事关就系、是、Vincent 系由英国飞咗翻嚟香港系公干啦，咁所以今个礼拜嘅青年军系暂停，继续暂停一个礼拜。咁啊，同埋 CY 就。我唔记得咗 CY 交低啲咩，你睇下先吓。CY 就好似系因为要出外系做嘢，去塔门。塔门系边度嚟噶？ 塔门好似 咩斯里兰卡嗰啲地方。 系啊，系差唔多。 类似啦，咁所以就系未能够做节目噶。咁啊，今个礼拜仍系我哋两个闲人就喺度继续打趸嘅，即系 OK。好，咁啊，讲完专业事务啦，咁啊，讲下今个礼拜嘅新闻先啦。今个礼拜讲下啲细嘢先啦。 咁啊 ，Toshiba 一个日本嘅电器品牌啦，咁啊，其实早喺2012年就已经同曼联系签咗一份嘅医疗合作协议，咁啊，我为曼联嘅训练基地即系卡灵顿就提供所有医疗设备嘅 ，OK， 咁啊喺前几日啦，咁啊终于就正式宣布就喺呢啲医疗嘅设备全部已经系安装完成同埋正式投入运作，咁啊亦都系意味住卡灵顿嘅实力系继续进一步咁去增强啦，咁所以。 难你即刻复出啦！ 啊，难你即刻复出啦！咁如果就难你即刻复出啦，唔知点解。OK， 好，呢个咧几好嘅消息嚟噶，对于我自己嚟讲就咁啊。然之后去到云佩斯方面啦，云佩斯今个礼拜好捻多嘢讲，真系。不过依家呢番说话就系前少少嘅说话嚟嘅。咁啊，云佩斯就喺礼拜头嘅时候就话，随住自己嘅年龄同埋经验嘅累积啦，咁啊。佢對於自己領隊嘅教練安排越嚟越敏感啊！佢話佢自己好希望就係佢哋嘅教練點樣安排佢嘅比賽同訓練。因為佢覺得而家咧呢兩樣嘢嚟講，對於佢自己本人係好重要嘅。OK， 咁過去嘅年半入面咧，佢話佢嘅教練由雲加變做費格遜，再變莫耶 B， 咁啊，佢喺佢哋嘅身上都學到好多嘢喎。跟住就覺得呢番説話好意義深長啊！ 我觉得佢有啲点讲好，总之有啲唔识讲，唔识形容嘅种感觉，即系讲佢呢番说话嘅意思。 我自己觉得其实就系间接讲紧啲说话俾莫耶斯听啦，即系同莫耶斯讲嗱，你而家识做啦吓，以后啲乜你比赛训练就同翻我自己讲，我觉得好捻重要咁样。 唔系，同埋佢好似将云加皮卡逊同莫耶斯比埋一齐。 我又唔系咁睇，我系觉得佢喺度，佢好似系暗示紧自己嘅领队系会放越下啦，嗰个 level 系 唔会啊， 即系云加升咗做费格逊之后，咁费格逊无端端转头跌咗落莫耶斯度，直头系好似跌低咗几个 grade 咁样咯。我觉得佢嘅意嗰番说话入边嘅意有啲咁嘅味道喺度咯。OK， 即系我觉得佢话唔好整伤我就得。 咪即系其实你谂到嘅，嗱，你费格逊跌咗几个龟，跌咗几个龟落莫耶斯度啦 ，OK， 跌咗几个龟落莫耶斯度啦 ，OK， 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因为跌咗几个龟，所以我觉得我要清楚知道我嘅训练同埋比赛系点样安排，因为我唔信你条废柴，我信自己好过，我觉得佢系有咁嘅， 佢系觉得。费格逊同云加都唔系呢种方法，你俾一间俾呢种方法我唔得噶，即系前面嗰两个顶级比，我觉得云加 即系搵两个 legend 嚟同一个普通人比咯。 系啊， 你云加都不得不承认，虽然系准备九年无冠啦 ，OK， 咁但系你不得不承认一样嘢，云加系阿仙奴嘅生涯里面的确系一个真真正正嘅 legend 嚟噶 ，OK， 其实如果你唔去睇翻佢嘅成绩表嘅，其实云加同费格逊嘅 level 系同埋地位，其实系各自嘅球会都系差唔多一样，都系主宰住呢个英格兰嘅联赛嘅。OK， 咁所以而家无啦啦变咗个莫耶 B， 你好难唔怪云佩斯系会有啲心理问题喺度嘅。佢发觉佢个人已经癫癫地啦，就其实 我觉得之后云佩斯就讲咗段嘢喎。佢又话想续约，不过俾我就真系唔续啦。 唔系你又要咁谂翻嘅，佢而家成30岁人咁样，31岁啦。OK， 咁而家仲系仍然拎住25万镑周薪咧。咁其实喺呢个年龄层上面嚟讲嘅话，系一个几高嘅人工嚟噶啦。咁所以佢当然佢自己当然好希望去 renew 翻呢份 contract 啦。仲同埋你要谂翻一样嘢就系、是，去到呢个年纪，如果佢真系仲想转一啲大球会嘅话，佢。有呢个能力咩？真系系咪先？ 唔系，可能早季会收嘅。 唔系你谂啊嗱，佢而家第二年 contract， 咁啊过埋呢年咁啊31啦，咁啊再踢多年32咯，32跟住之后得翻一年合约，咁正常就开始就系续约或者就系寻求转会机会啦。OK， 咁但系去到32岁，就算多伦达斯真系要你，都避唔到份咁高薪嘅条合约嚟啦，系嘛？ 我觉得应该佢应该会合约完咗走，我自己觉得，因为佢 我希望系咁咯， 我都希望，或者真系早坏早着数啊，真系。 佢又唔系啲乜烂嘢 legend 又成咁样样，佢只系一个大腿嚟嘅啫。 我觉得韦比卡仲好过佢啫。 系啊，啊韦比卡唔少嘢，韦比卡啲数据同你讲咁贵癫嘅。 哇，佢即系之前已经讲咗啦，云佩斯同朗尼嘅互传数字系非常之低啦，今季。依家韦比卡。 上场一出嚟，即刻同你互传几廿脚，成日交俾马达阿朗尼做佢帮佢做波落嚟搏翻特别好啊！ 同埋你再睇韦比克数据啊，韦比克今季联赛上阵系1168分钟，已经系射入咗九球，咁即系平均129分钟系入一球嘅，嗰、那个入球效率系排英超第六噶。今季嘅韦比克的确系进步咗几多，或者可以调翻转嚟讲啦，个上季太捻閪啦，所以导致同佢今季系好捻劲咁捻样咯，唔知。OK， 好，咁啊，跟住就一个几好嘅消息啦，咁啊，莫耶斯就终于系提及向川真司啦。OK， 咁啊，莫耶斯就话，扎卢沙马达都需要竞争自己嘅正选位置，咁但系由而家开始啦，直到季尾，向川系将会有更多嘅时间去上阵，咁。可能是 可能是西布朗嗰场，我觉得。 唔系呢句呢番说话系佢踢完西布朗嗰场波之后再。 唔系就系睇完西布朗嗰场之后先至，即系你睇翻第三球之后好爽，我即系睇住佢哋互传，真系几耐未见过。 定系莫耶斯睇咗，定系莫耶斯睇咗 YouTube 条片啊？ 可能系。 我哋使唔使解释下 YouTube 嗰条片系咩？FG 解释下 YouTube 嗰条片即系咩 ？YouTube 嗰条片啊，系咪日本嗰条嗰场啊？ 系啊系啊，就系嗰场啊。 日本对纽西兰嘅场， 系啊，向主真先提到都识飞咁样。我谂我哋先嚟睇咗条片。咁啊，跟住系啦，咁啊，睇下即管放长双眼睇下莫耶斯讲嘅说话系咪真嘅啦。咁啊，跟住一单。花边新闻啦，咁啊大帝简东拿啦，咁啊今个礼拜喺呢个伦敦就涉嫌袭击一个摄影师，就系被警方拉走咗嘅，咁啊仍然系等候呢、這个，仍然喺呢个保释阶段噶嘛，未有进一步嘅消息，咁啊大帝就真系老马都有火啊，唔知道个摄影师系咪得罪咗，总之无啦啦打人。 唔系，不过警戒啫，唔使拉，唔系即系唔使坐监，唔使踎。 应该都唔使踎嘅，咁始终都系一个名人啊，况且 OK。好，咁啊，新闻就 唔系，仲有，有咩新闻？转会新闻，转会新闻， 煲水新闻你最兴。 唔系呢个唔系煲水，真系唔系煲水。佢老师就话佢仲未落到决定，即系唔知续约定系去第二度，但系去英超系一个可能。 屌你试谂下，佢而家佢老师呢个情况同当阵时嘅朗尼有乜嘢分别嘅？ 咩嗰阵时嘅朗尼？唔系嗰啲乜？ 即系未续约嘅朗尼。 哦， 喺度跳草裙舞啫嘛，都系。 但系我觉得佢老师会走，因为拜仁佢仲买多个中场，季尾之后买多个法兰克福，签入咗法兰克福个中场。 即系为呢个佢老师走而做准备咁样嘛？你觉得？ 唔系好耐啦，冬季签同利云道夫斯基一齐签翻嚟嘅。咁我觉得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佢老师都会有离心咯。即系你前边就有国师，又有双史迪加，又有提亚高啊、简达拿啊嗰啲嘅，好多选择。你根本就卖走个佢老师，我觉得哥迪奥兰会有太多疑虑咯，会即系冇咗去嘅话，我觉得唔会。 OK， 得OK， 啊 FG 系比较中意 FF， 大家就 FFF 听得耐，我哋节目都会咗痕嘅。咁啊，新闻 完之后，但系纯中嘅咁啊 ，FF 扑街啦你去，唔系嗰个西布罗嗰场波，你都好似 FF 做啲嘢，跟住之后系真系应验咗。不过我哋仲有冇新闻讲先？冇新闻，我哋直接 唔系仲有嗱，曼联股票嘅关于就系一个美国投资公司咩 B Baron Cap， 哎唔系识读啊，嗰、那个就总之有一间美国投资公司咧，就买咗24%嘅曼联股票， 大手买啊， 系啊大手，不过咧就简单啲，净喺攞嚟股市放咗10% 嘅啫，嗰啲股票，所以最多就系只可以有2.5% 嘅股权，所以就威胁唔到格拉沙喺曼联。 唔会嘅，格拉沙咁撚醒，唔会被人追击嘅，屌个老尾，格拉沙边有人被人追击啊？咁撚醒个老尾。咁啊，跟住系啦，冇乜新闻讲噶啦，今个礼拜都几静啊，除咗云贝斯嗰单大嘢之外。 今个礼拜朗尼咪话见到利物浦有份争英超又唔 like 曼城咯，仲有乜嘢曼城利物浦争英超佢唔肯 like 咯，跟住我心谂你自己睇好啲人咪使咁咯，扑街。 唔系如果朗尼跳利物浦咧，我又冇咁担心。 点解咧？ 跳入佢争利物浦噶嘛？ 但佢係利物浦人嚟嘅。 利物浦人，但佢係愛華頓喎，佢唔係踢利物浦喎，唔係選擇喺利物浦踢青訓喎。 但我始終都唔認為，我始終都唔認為朗尼係有天生流卵住爭利物浦嘅血咯。 唔係喎，但係佢鋪佢上年。伤咗啦两次到，但系最后一次伤，佢都话尽量希望可以上到阵咯，即系对利物浦，即系你可以踢唔踢所有比赛，净系踢利物浦佢都够噶啦。 系 ，我觉得佢个心系咁谂。 OK， 得咁啊，跟住仲有幅几抽水嘅图啊。咁啊，话说祖克特啦，今个礼拜系帮呢个 Head and Shoulders 一个洗头水嘅牌子去拍呢个封面广告，咁啊，跟住点知嗰间嘢咧就。喺佢嘅头像隔篱又摆咗一个句子，咁就系 Don't lose your bottle like city。 其实祖克特知唔知？我觉得应该要知 道。应该会知嘅。咁但系你签个约噶嘛？你可以点？咁啊呢句名抽啊，真系名抽啊！呢句 Don't lose your bottle like city。OK， 咁啊，我相信祖克特本人都呆愣咗，应该。屌你老尾！哇，嗰间嘢真系大整蛊喎，做咩无啦啦要搞自己代言人嘅球嘅？ 好似名玩， 真系好似名玩嘢咁样搞笑嘅，真系黐线嘅，一间几好笑嘅新闻啦。 系喎，等阵先，仲有一段新闻最唔记得喎呢、這个莫耶斯公开信喎。 系喎，莫耶斯公，不过莫耶斯公开信废嘅，唔使讲嘅，实在 系咯，又话咩？ 一般方嘢啫， 多谢大家支持啊，或者咩继续支持我嗰啲， 系咯，好啦，戇鳩咁啊，同埋朗尼就今个礼拜 FF 啦，话希望自己系成为曼联同英格兰嘅国家商，唔系英格兰同埋曼联嘅双料队长，咁所以其实系睇得出， 不过只系睇退咯，退咗 佢 都卅几岁啦，点会有啊？英格 系咯，其实睇得出系朗尼系真系一个几有。野心嘅球员啦，咁但系之前学神都讲过嘅，朗尼系有可能成为呢个英格兰嘅国家队队长。 难啦，卅几岁，我当杰拉特卅五岁退，佢都三十岁啦，到时 都仲有一两年做嘅， 仲有我觉得一两年够，冇啦，嗰阵时应该仲有其他球员上啊，林柏特应该仲做到。可以做 林柏特冇噶啦，林柏特个开始系都系退落嚟嘅位置上面嘅啦，已经系，所以朗尼有机会做嘅，做一两年咯，唔系啲大赛年咯，2015啊、16嗰啲得闲踢下友谊赛咁样咯。 系啊， 睇下干唔干到欧洲国家杯咯，踢到欧洲国家杯咪俾你做一届队长咯，屌你。OK， 好，咁啊新闻系咁多，咁我哋啊讲翻上个礼拜嗰场西布朗先啦，咁啊啱啱。话说 FG 就神预测系应验咗啲嘢 ，FG 记唔记得自己讲过啲咩？ 我真系唔记得，我哋讲嗰阵时我真系唔记得。 屌你老味，你自己讲嗰啲咩我唔记得嘅咩？你话咩啊？你话唔出文佩斯啊？定咩啊？等先啊！你话嗰集嘅 FG 系话即拎，总之正选正冇文佩斯同里奥咧，那个对曼联就会即刻三万晒嘅。 冇里奥冇维特，即系老冇老唔系维特可以留低嘅。我记得就系话冇咗啲老将，冇咗啲气踢，冇咗啲即系 冇争胜心嘅球员。 系啊，冇咗争胜心嘅球员就好好咯个场波。嗱喺六十几分钟一掹走云佩斯，即刻踢得好好咯。你睇下啲短传几爽喎，即系几时你几时见过一队波可以即系曼联呢队波可以踢得咁好啊？啲短传。你依一两季都好难见到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所见到嘅就系、 是，唔系，其实嗰晚场波，因为嗰晚我系球迷会聚会，咁所以我冇睇到，我睇翻回重播。咁其实嗰场波，当晚听到3-0咧，其实自己系我有呆滞嘅，即系你冇谂过嘅，西布朗嘅，定因为可能我真系今季已经系精神分裂噶啦，即系你冇谂过自己嗰队波今季踢得咁卵閪。你竟然可以喺一个咁魔鬼嘅主场上面3-0搏底呢队西布朗，其实系有少少惊讶啦。咁但系其实今场波你会见到就系话莫耶斯可能系尝试唔需要朗尼去做防守啦。即系其实今场波你见到佢系解放咗朗尼出嚟嘅，佢系将朗尼 今场波讲起防守啊，马达真系一要齐啊！嗰球波1-0嗰阵时，安尼接俾抽埋去嗰球，如果佢马达冇翻嚟护依下波嘅话，嗰球就会变成1-1。到最后嘅比数咧，就唔知会变成。 认真。可能二可能输翻转头添呢场波。 同埋应该要咁讲咧。今场莫雷斯将朗尼褪前咗去踢全面进攻之外，咁所以后边嗰个空出出嚟嘅位置，其实由费兰尼同埋两边嘅翼去补翻呢个位。咁所以今场我觉得不得不赞嘅啦，嗰位叫做费兰尼啦。OK， 费兰尼今场咧真系无处不在嘅。OK， 可以话系弥补咗我哋过往一直挑剔佢嘅覆盖范围唔够大啦。今场费兰尼嘅覆盖范围系绝对系充分系应验到出嚟啦。 佢啲体力。终于爆发到出嚟， 系同埋个速度系快咗嘅， 系啊，走位都好咗啦， 冇错， 即系佢护波，哇，有球我记得系喺底线，咪有两球添，咪一两球咯，左右或者唔，总之一至三球左右就系喺底线嗰度，俾人逼住，如果俾着卡华尼，我唔系贬低卡华尼，但系真系见到佢嘅表现真系咁，卡华尼就系会。可能会传返俾后面或者省中对手隻脚之后再弹返出去博架佢球。但费兰尼唔系佢一吸过咗佢再带返上嚟再制造再打个反击囉。呢个真係好难见到。近排嘅曼联真係好难见到嘅。 咁同埋西布朗啦成场嗰14脚嘅射门有三次中笼，咁其中嘅两次系两球几大威胁嘅射门嚟，咁迪基亚都系一一化解咗啦，力到曼联系可以保持呢个 clean sheet 啦。 迪基亚其实我除咗上半场即系零比零嗰阵时，仲系接咗球头锤波，即系冇乜力嘅头锤波之外，其余时间都冇乜。 唔系有两球波扑救要扑嘅，真系要扑嘅。 要扑，但系掂唔到个波，掂唔到个波嘅，所以唔系 扑到出嚟嘅，屌你啊！ 冇， 自己睇错。 我自己记得冇啊。 你记错，睇错。 嗰球系马达护噶，就嗰球。迪基亚冇分反应嗰球，我记得。 O K， 咁啊，成场波嚟睇，其实今场波你觉得会唔会系对翻上一场奥林比较高斯咧系爽咗？你觉唔觉得呢场波踢得爽好多？ 根本就系短传同埋即系佢后场传翻过嚟带翻，即系中场连接后防同埋攻击线系非常做得非常之好咯。你上场嘅奥林比亚高斯摆个卡华尼喺度，卡华尼我唔系真系偏听佢，我唔系想话佢冇能力，但系佢真系佢嘅数据真系唔靓仔，佢嘅表现真系唔靓仔，佢仲系成日回传后传后传回传，即系你净系中场线同埋后防线之间就互连咯，即系互相连接，唔系同攻击线连接咯。前边嗰两个又喺度等波嘅，就唔翻落嚟攞波，咪朗尼都间中会翻落嚟攞波，但系云佩斯喺前边等波嘅啫。咁你咁卡华你仲唔带个波，仲唔传个波上去？咁你点进攻先？完全唔爽呢波，一系就乱咁斩咯。即系我觉得冇咗马达，冇咗乡村，呢队曼联今日踢唔到短传，我知道得咗。 哇， 费兰，讲真，费兰你今场西布朗，佢除咗啲护波啊、防守啊嗰啲之外咧，仲有一样真系好啊！我觉得佢短传，佢啲传送，佢试过好似三四个包住佢，佢可以搵到条线路传翻俾一个好空，即系好大空间嘅队友咯。哇！真系你几耐未见到，几耐未见过一个中场中，即系除咗卡洛克之外，或者费柴之外，你可以见到一个廿几岁嘅中场球员喺曼联度表现得OK 好咯，算系。 OK， 好。咁啊，跟住我哋我觉得今场波系有需要抽一抽阿朗尼出嚟讲一讲嘅。咁就事关系睇翻过去啲三场嘅数据啊。咁其实你发现到一样嘢，就真系莫雷斯已经系将朗尼系围绕住朗尼去标噏一对波嘅，真系将朗尼核心化咗啦。OK， 咁同埋发现到一样嘢就系呢三场波啦，水晶宫、奥林比亚高斯同埋啱啱停嘅西布朗咧。其实三场波你会发现一样嘢就系，只要当朗尼系喺出现喺一个比较靠后嘅后腰位置嘅时候咧，呢队曼联就冧噶啦。OK， 咁所以莫雷斯今场波系睇得出佢系应该清楚知道呢件事会发生，所以佢系俾朗尼系踢褪前啲嚟踢啦。咁同埋睇翻过去啲三场波嘅数据点解咁讲咧？嗱，水晶宫嗰场波朗尼喺中前场、中后场嘅数据咧， 中前场系 31.78 啦，咁啊中后场系 32.71， 咁啊五波啦，咁叫做，咁但系嗰场波系水晶宫嘅，大家要清楚记住，同埋攞嚟亦都系比较多机会靠前去踢，咁所以呢场波球队系冇出现到跪低嘅情况，咁但系去到奥林比亚高斯嘅时候，咁啊攞嚟嘅。中后场去系中后场嘅时间系 17.65%， 咁啊中前场就系 15.69%， 咁直接翻到自己后防防线。啊 ，no sorry， 噏错，中前场系 17.65%， 咁啊中后场系 15.69%， 咁但系点解嗱呢场波睇落中前场多过中后场啊？咁点解呢对曼联会跪低咧？事关朗尼喺自己后防线区域嗰度嘅时间系长达 27.45% 嘅 ，OK。咁所以呢場波曼聯係直接跪低咗啦 ，OK？ 同埋嗰場波我哋嗰陣時都提過啦，成條中場線同前鋒線係冇聯繫到，冇一個銜接點。呢、這個亦都係正正係朗尼太長時間喺後防線導致到出現嘅敗點。咁所以兩球輸咗俾呢個林格高斯啦。咁啊，然之後翻到嚟今個禮拜嘅西部佬。正常嘅數據啦，咁啊亦都係一個致勝嘅關鍵啦。暫時目前睇到嘅嚟講嘅話。喺自己嘅防线区域系 5.88% 啦，咁啊中后场系 23.53%， 去到中前场长期逗留嘅应该就系咁啊 25.88%， 咁啊直接系已经系一级一级咁上咗去啦，咁啊中前场系最长时间逗留，咁所以成场波你见到朗尼系控制住嚟踢嘅，咁但系有啲嘢要谈一谈嘅，咁就其实有球波咧。朗尼接到球波嘅时候呢其实周围都空晒嘅。即係其实佢可以搵两边。 你係咪话嗰球粒射咁 样。係。嗰球波其实佢可以正常人啊都应该会系搵队友接应啦 ,ok。咁但係朗尼就唔知射一球乜撚嘢出嚟。咁啊。 即系好似射踢咁。 虽然嗰阵对波系已经领先，咁但系其实你系咪真系当你啲队友死嘅咧？自己踢自己射就爽噶啦，扑街。咁所以呢球系抵闹 嘅。你可以俾韦碧克再传翻俾马达嗰啲啊，咁样慢慢做翻球4-0都好啊，震下再震下军心，再强啲，对你咪抱得爽啲啊。 冇错，真系勾勾地啊！你哋扑街就系做捻嘢，唔知系做乜烂嘢，傻捻嘢咁样。 不过北科士打嗰场又系傻嘅啫，嗰球有球禁区外，佢竟然即系佢想踩停个波，佢漏咗即系中只手。其实嗰球佢唔中只手，云佩斯应该立到。如果其实我觉得球证都有啲问题，点有咩旁证都有啲问题，点有咩可能见唔到佢喺禁区外用只手挡住个波？真系，如果嗰球红牌嘅话，我谂应该今场唔止3-0，我觉得。 咁同埋 4-0、5-0都有机会嘅。 同埋再計清楚詳細少少條數啦。嗱，你睇下，朗尼呢三場波入面咧，嗱，第一場打水晶宮咧，咁啊喺中場嘅比例就係 64.49%， 咁啊係比較多啦。奧林比亞高斯嘅時候就係 60.79%， 咁啊去到上一場西布朗咧嘅中場逗留時間係 55.29%， 大部分時間都係喺前場噶啦。咁跟住之後就中場先啊講埋，包括埋條後防線啦。OK， 咁所以叫做系真系成功系将呢个中场组织嘅核心地位系俾咗其他人啦。咁点解咁讲呢？因为朗尼已经系冇逗留咗喺中场噶啦，基本上系褪翻去前面嚟踢。咁所以中场嗰个组织核心系边个咧？嗱，呢个真系要研究下，因为真系未揾到出嚟，真系揾到出嚟。系啊，嗱， 即系你见到马达系成日回翻落嚟中场去攞控球，即系费兰尼可能会带一段嘅，但系佢。都唔系核心嚟嘅，我自己觉得就，因为佢只系一个大波由中由后场爆翻上嚟中前场传翻个波俾队友再去组织嘅啫，我就觉得费兰尼。 唔系揾到几个人你可以抽出嚟怀疑啊，费兰尼啦、卡域克啦、马达啦，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呢场波其实呢三个系其中一个会代替到朗尼做到嘅嘢咯，咁或者就系呢三个人夹埋合力一齐做啦。 唔系，我知卡瑞克就近排啲传控就冇上年咁即系点讲好咧？咁令人深刻啊，应该系话 冇咁稳阵，你可以咁讲，冇咁稳阵 啊，同埋冇咁深刻咯，即系唔会做啲好助攻啊出嚟咯，只系做一啲长传嗰啲，不过都几好噶啦，我觉得。 嗯， 而马达我就见佢虽然系踢翼，但其实佢自己都翻嚟攞波啊，翻嚟落嚟中间去搏脚啊，朗尼又会互传翻俾佢。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成队条中场线围住嚟踢嘅咯，即系围住马达嚟做波，即系俾啲波佢，佢去交波俾人，我哋嘅啫。 OK， 咁啊，今场西布朗3-0之后，咁啊，曼联升到上第六位，咁啊，同利物浦仍然系争十分啊嘛，冇记错。十一。 如果听日场波赢咗就八分，输咗就14分，六分波嚟噶。 系啊，冇错。所以其实今个三月对于曼联嚟讲一个几重要嘅月份啦。咁事关队员利物浦之后就去韦斯咸啦，去完韦斯咸就 韦斯咸都好劲啊！呢排 翻到脱福咁啊，作客完韦斯咸就再翻到脱福咁啊，面对住对曼彻斯特狗仔俱乐部咁啊 Manchester Derby 啦，咁就系、是、咁啊，所以嚟紧我哋应该都会 keep 住做节目噶啦。咁因为呢个三月对曼联嚟讲实在太重要啦。OK， 好休息一阵先，我哋翻嚟讲下双红。想。